马尔谷福音第五章。他们来到了海的对岸，葛拉撒人的地方。耶稣一下船，即刻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，迎着他走来。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，再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锁链将他捆缚，他却将锁链挣断，将脚镣弄碎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在墓坟里或山林中喊叫，用石头击伤自己。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，就跑来跪在他前，大声喊说：至高天主之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因着天主是求你不要苦害我。因为耶稣曾向他说：邪魔从这人身上出去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他回答说：我名叫军旅，因为我们众多。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。那时在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牧放，他们恳求耶稣说：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，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。耶稣准许了他们，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，那群猪约有2000，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，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人就逃去，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，人都出来看是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看见那个附魔的人，即为军旅所附的人，坐在那里穿着衣服，神志清醒，就害怕起来。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，他们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当耶稣上船时，那曾附过魔的人恳求耶稣让他从耶稣在一起。耶稣没有允许他，但对他说：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，怎样怜悯了你。那人就走了，在石城区开始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，众人都惊奇不已。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，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周围，他遂留在海边。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，名叫雅伊洛，一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，恳切求他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请你来给她复手，叫她得救回生。耶稣就同他去了，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，拥挤着他。那时有一个妇人患血漏已有12年，她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，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，不但没有见效，反而病势更加重了。他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，便来到人群中，从后边摸了耶稣的衣裳，因为他心里想：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，必然会好的。他的血源立刻固结了， 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。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他的门徒向他说，你看，群众四面拥挤着你，你还问谁摸了我？耶稣四周观望，要看做这事的妇人。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战战兢兢地前来，跪伏在耶稣前，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。耶稣便向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去吧，你的疾病必得痊愈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你还来烦劳师父做什么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给会堂长说，不要怕，只管信。除伯多禄、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外，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。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，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喧噪，有的哭泣，有的哀嚎，便进去给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喧噪哭泣呢？小女孩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他们都讥笑他，他却把众人赶出去，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及同他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。他拿起小女孩的手对她说，塔利塔古木，意思是，女孩子，我命你起来。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，原来她已12岁了。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，耶稣却严厉命令他们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。